天空，我凝视了好久，在飘雪的气候。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今天。世界男子已经太会伤人，

样的去玩耍，常常忘记了回家，一起去海里吧，听听吧电话，关掉吧，不想他，想明天，快乐出发，让我们快出发，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，常常忘记了回家，一起去海里吧，集体把电话关掉吧，不想他想明天，快乐出发， 心动不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与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，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

著名的母狼乳鹰的故事记载了有关创建罗马古城的传说。公元前七八世纪，罗马国王努米托雷被其胞弟阿姆利奥篡位驱逐，其子被杀死，女儿西尔维亚与战神马尔斯结合，生下孪生兄弟罗穆洛和雷莫。阿姆里奥把这两个孪生婴儿抛入台伯河，落水婴儿幸遇一只母狼，用奶汁哺喂成活，后被一猎人养育成人。再后来，两兄弟长大后杀死了阿姆利奥，并迎回外祖父努米托雷重登王位。努米托雷把台伯河畔的七座山丘赠给他们建新都。罗穆洛私定惩戒，杀死了雷莫，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为罗马。这一天是公元前753年4月21号，后定为罗马建成日，并将母狼乳鹰图案定为罗马式徽。罗马，一个古老的名字，罗马被誉为万城之城，是因为它有着辉煌的历史，天主教廷的至高无上都构成了罗马近2500年的辉煌。罗马气候温暖，四季鲜明，春季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出游的季节，让自己放松一下，去感受罗马时差，请出容祖儿。 远古的壁画凝固花样年华，和城墙对话，那一片涂鸦曾见过它，茶饮啊用一生都触摸不到他面颊，他走的刹那我却刚刚到达，没留一句话，一封电邮都来不及发，从海角到天涯可以做罗马，路太茶，我们之间永远的时差，它留给我浪漫的童话，如果早2000年能不能遇见它，谁来调整爱情的时差，勇敢跨越宿命的步伐，公元前的秘密回到当年的罗马，风吹开面纱，飞扇枝头悬挂，华丽的盛夏，冷却的感情 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边从前木讷神态发呆那么可爱，这个位在就像个菜，松开烦恼不痛快，心安色彩我来主宰，还拍要自己精彩，跟着舞步很轻快，音乐声再大一点，让我听见你在叫喊，别沉闷不懂释怀，装酷的人很失败，我爱你要说出来，不爱的人都很奇怪。 大，你永远赢不了，我永远做不到，你永远赢不了，永远都赢不了。 走下山，寻找那条大山路。 为什么那么简单你做不到？ 走着想，朝着那条方向。 为什么这种事都你追不到？ 要飞翔，穿过这条小巷。 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。